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18课，重点语句是 道に迷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我迷路了。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安娜和朋友小英还有罗德里哥一起去了书店，出来之后安娜和朋友走散了。 不知所措的安娜打电话向小英求救。好，下面呢我们来听第18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道に迷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我迷路了。 もしもし、さくらさん、助けてください。道に迷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今どこ？ 目の前に郵便局があります。 わかった。そこにいて。 好，我来讲解一下。安娜对小英说： もしもし、さくらさん。 喂，小英。 もしもし。 是在电话里呼唤对方的说法。 さくらさん。 是呼唤小英的说法。 助けてください。 帮帮我。 助けてください。 是在动词。 助けます。 帮助的贴形。 助けて。 后面加上表示依赖请求的。 ください。 请构成的。字面上的意思是请帮助。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使用，我们来练习一下发音。 助けてください。 在危急时刻可以只说助けて，救命，对吧？ 对。好，我们来练习一下发音。 助けて。 安娜接着又说。 道に迷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我迷路了。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道。 是路的意思。 に 是表示移动方向的助词。 迷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是不小心迷失了的意思。 迷って 是 迷います。 迷失的贴形。 しまいました。 接在贴形的动词后面，表示不小心做错了什么。 在贴形的动词后面加上しまいました，对吧？ 对。好，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我迷路了的日语发音，请在 yo 的后面停顿一拍。 道に迷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江川，请你用 間違えます， 弄错这个词来造一个句子，把它变成不小心弄错了的意思。 間違えます的贴形是間違えて，后面加上しまいました，就是間違えてしまいました，不小心弄错了。 完全正确，其实你根本没弄错。接下来小英问安娜， 今どこ？ 你现在在哪儿？ 今 是现在， どこ 是哪里？今どこ是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 的省略说法，省略之后就变成了较为随意的说法。请注意，说的时候句尾要用声调。安娜回答说：“ 目の前に郵便局があります。” 我眼前是邮局。 目 是眼睛。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 前 是前面。 目の前 就是眼前的意思。に是表示场所的助词。 郵便局 是邮局。 が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 あります 是表示事物存在的动词。 后面用日语说是什么呢？ 是 後ろ。 小英回答说： わかった。 我知道了。 わかった。 知道了。它是 わかります 知道的他形。 他行是表示过去或完了的说法。 对，江川，你还记得他行的变换方法吗？ 嗯，わかります的话要先把ます去掉，因为ます前面的音节是り，所以 ます前面的音节是り的情况下，要把り变成促音加上他，所以就是わかった。 そこにいて， 在那儿等着。 そこに 是在那儿的意思，它是由 そこ 那里加上表示场所的助词に构成的。 いて 是 います、 在的て形，也就是去掉ます之后加上了て， 后面省略了ください请这个说法。 对，这是一个较为随意的说法。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十八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道に迷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我迷路了。 もしもし、さくらさん、助けてください。道に迷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今どこ？ 目の前に。郵便局があります。 わかった、そこにいて。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 今天的重点语句迷ってしまいました、我迷路了，用到了しまいました的说法，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呢？ 好，我们请德庸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庸老师说， しまいました 接在动词的て形后面，表示动作已经完全结束了，不可能从头再来或者回到初始状态，所以 しまいました 在出现失误或是感到后悔的时候经常使用。举个例子，你把盘子打碎了，打碎是 割ります， 因为 mas 前面的音节是 li， 所以 te 形就是 wa de， 后面加上 しまいました 就变成了 割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意思是不小心打碎了，这样就可以表达因为失误而打碎了盘子的语感。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 オロオロ。 オロオロ。是什么意思呢？ 形容在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时，因为不知如何是好而徘徊不定或惊慌失措的样子。类似的说法还有。 ウロウロ。 ウロウロ。 这个词形容因为不知如何应对某种状况而来回走动，心神不定的样子。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ウロウロ 和 ウロウロ。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又哦， 听说要是迷了路可以到派出所，警察会一边给你看地图一边告诉你该怎么走。好，听众朋友，第十八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道に迷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我迷路了。 下节课安娜能否和小英以及罗德里哥顺利会合呢？ 欢迎您到时收听。